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喜欢你很长时间，但却羞于表达。每次遇见你，其实都想说出那三个字，我爱你。好吧，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奇妙，当你说不出来的时候，那就大声唱出来。博蝴蝶秋香特别放送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在歌声里寻找爱情。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Hello， 大家好，一起来听一下第17，我是张亮。 Hi， 大家好，我是小奥。那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呢，主要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的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的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这么样的一个榜单。所以也是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OK， 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10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等等。好的，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把自己的原创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 @北大music.com， 我们也期待各位的优秀原创作品。 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第17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歌曲揭晓时间了，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Ten。 长吉北线677乐队游人新歌上榜。 想一个人在心里摇摇晃晃，不愿意离开，黑夜惨白，孤独的人心中还有一个他，徘徊的人啊，心中还有着一把破碎吉他。 Top Guy， 曹鹏飞鹰弄尘上升一位。 天灯一盏，浮世一盘，请待客来共言欢。无情色盘，自无偏然，飞鹰弄尘轻烟不染。江湖作叹，昔人安得无关，人世浮华自淡 看。 李楚瑶忍不住想你上升一位。 忍不住想你 张小波梦想上升一位。 我们用歌词和 flow 画出优美的弹道，每一场的 show 希望我们被看好。 I never let it go， 所以我不普通， hiphop 是所学校，我是最大的股东。或者有一天在片刻萎靡间，我想用 hiphop 注射安乐，活在每一天，播放的每一遍，见你的每一面。我想把说唱当事业，哪怕再累一点。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山西说唱雄起，你固执的坚持，哪怕他们不懂你，不在乎功利，每个切片有深意，若干年后让他们留下说唱的真迹。 Top 6 周志旭 Kiss Me Now 保持不变。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yeah。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那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中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也就是本期的第十名歌曲，是来自长崎北线677乐队的《游人》。 哎，那可能大家呢还不是很熟悉这支乐队。 对啊， 这支乐队成立于2014年。那长崎北线677号呢，是乐队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的门牌号码。 哎，这也就是感觉有点像汪峰当年鲍家街的感觉。 对，主要呢这个地方呢是乐队最早成立的地方，也是挺有纪念意义的。 是啊，那在青春音乐学院百强学员第二场音乐分享会结尾的时候呢，长崎北线677乐队与布衣乐队吴宁月演唱了布衣乐队经典的歌曲《你》啊，也是为音乐分享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在青春音乐学院中呢，布衣乐队吴宁月表示，我们在一起就是相互切磋，希望通过我可以为学生们带来更多学习的动力。这支乐队呢还在中国大学生音乐节巡演中演唱了《游人》《海水是一台永动机》等原创作品。 没错，那长崎北线677乐队在巡演中呢也是坚持自己的原创音乐，把自己的原创音乐分享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可以说是嗨翻全场的感觉。 哎，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们有态度的一首歌《游人》。 孤独的人是不是心中还有一个他，徘徊的人心中还有着一把破碎吉他，麻木的人 了，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在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OK， 那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十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那接下来呢，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Ice Cream Honey 下降一位。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就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You don't cry 回忆都将过去 Oh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就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老狗为你女孩上升一位。 我希望画出一道彩虹，画一个男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不再默默默默的等待。 Top 3 马琛冬至宁静安下降一位。子婷繁华一世上升一位。 繁华一世又遍布天际，洗尽铅华梦散去，繁华落尽又放逐天际，若盛开便到荼蘼。 Top 1 刘宇雨衣保持不变。 来看一下本周获得第四名的歌曲呢，是来自老狗的《未名女孩》。 哎，那这首歌呢，让我又想到了另一首歌。 嗯， 再见了，亲爱的 梦中女孩。 对，我觉得就有一种这种未名女孩的感觉，对不 对？ 对，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对，但是我就很喜欢她。 我只知道她的 ID。 对，我只知道她住哪里，长什么样，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家，我知道这些。 嗯， 所以说哈，我觉得未名女孩呢，就是一种有点萌芽般的爱情的感觉。 对，这种感觉很难得，对不对？尤其是现在马上快到了毕业季了， 嗯， 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感情集中爆发的感觉。 对，就可能很多之前没有怎么说过话，可能打了几个照面的这种喜欢的女孩哈， 对， 该表白就表白，不要错过机会，至少知道人家名字啊，对不对？ 对，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老狗的《未名女孩》。 我要的爱早已不在， 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不再默默的等待。我希望画出一条小路，画一个家，我送给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一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OK， 那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作品呢？马上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绿皮车乐队的《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 哎，挺有意思的一首歌哈。 嗯， 那些年白看了西游，是白看了西游记呢，还是白看了大话西游呢？ 都有这种感觉。 对， 嗯， 你知道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吗？就是主唱马英博在观看了老梁故事会后有所感触创作的。 马英博把节目里受众的关注点，什么头顶化灵的悟空，穿老北京布鞋的八戒，不抽烟的沙僧等等词汇融入了进来，对不对？ 哎，并且呢加入了时下很流行的电子流行音乐等元素哈，就给大家带来了很与众不同的这首歌。 好，那不要惊讶，一起来听《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 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大家不会喝酒。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曾经的回忆柔柔。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回顾曾经的懵懂。那些年白看了的，白看了的西游。 哥在山东四个只谈了老婆车就是色，你告诉你要上哪里十几七十个结果当我自门可是可想的色子打了再去了改进了就是跟哥把交易上放的打 头顶花灵的悟空，不抽烟的沙僧，穿老北京布鞋的八戒，将女儿诱惑重生。唐僧师徒用算盘中挨着八戒五味三样，成就八戒回想教化貌美如花，姐姐流沙河的和尚化成人的模样，化胎的时候要说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大家不会喝酒。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曾经的回忆柔柔。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回顾曾经的懵懂。那些年白看了的，白看了的西游。 本周新歌推荐第二首呢，是来自马英伦的 Just Now。 哎，那这首歌呢是马英伦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创作出来的作品，挺用心的。 而且半个多月出一首作品哈，对一个学生来讲应该蛮厉害的。 对，挺难的，对吧？可能给我三个月创作不出来。当然我不是学音乐的哈， 这跟学不学音乐没关系。 哎， 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对。 其实哈，我觉得主要是基于马英伦哈在学校也是历练了不少哈。 没错，那这首歌曲在学校演出的时候，台下的很多学弟学妹呢都秒变粉丝，真的是非常厉害，会有我当年的感觉。 对，我是觉得就是学校哈，一旦有一句有才华的男生哈， 嗯， 尤其是要在这种公共场合一露脸，嗯，唱首歌啊，什么打个篮球赛呀， 热议， 对， 对不对？ 马上就是有全球的焦点。对， 那当时小奥应该是很烦恼吧，就自己啊好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才华横溢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苦恼吗？ 会呀，啊，就是长得太漂亮真的太罪过了。再说回马英伦哈， 嗯， 我觉得呢这个哥们儿他可能英语也还不错哈， 所以叫英伦是不是？ 对，马英伦， 对，应该叫马英语哈。 废话不多说了好不好， okay， 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到底是怎么把学弟学妹们迷倒一片的。 你是否觉得做自己别想太多的大道理，也许未来总是看不清，没关系就 闯过南墙，所以自己还要继续跑。别给自己添加无谓的烦恼，解散的 Let me know。 总是要一个小小的目标，不是他们想要，不是他们想要，我们就要一个讨好。 I wanna, he wanna, she wanna, who wanna, they wanna, I wanna, who wanna。 我就这样追着太阳直到天黑，总是找不到自己一个合适的方位，就想和梦想谈场恋爱，可他有太多人爱，我只好站在门外排队等待。于是我遇到那颗住在镜子里的你，你说你和我一样，从热血到现在有些彷徨，你和我一样有太多不可能的向往，背负在自己的肩膀，看你特别的光，特别紧张，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像我一样有个梦想，是我站在更大的舞台之上，然后开始发光发亮，就能朝着顶点飞。我们造飞机，造飞机，什么时候可以起飞，和我的 homie 一起 ZP1 ZP1 等着干票大的 Mary One Mary One， 丢开了自卑，鱼和熊掌全都要，然后路上乱飞的小狗开始都逃跑。 Be myself， 你是否决定做自己，别穿那么多的大道理，也许未来总是看不清，没关系，就让心把自己聆听。对于未来我们有太多的期望，关于以后总是看不到的方向，不知道迷茫，像一只沉默的羔羊，半夜不睡，只是对着天花板在望，那里没有答案，带着自己还要继续找，没有穿过南墙，所以自己还要继续跑。别给自己添加无谓的烦恼，解散的 Let me know。 总是要一个小小的目标，不知他们想要。 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好的，那接下来呢，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的优秀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 @北大music.com。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 拜拜。 你是否决定做自己，别想那么多的大道理，也许未来总是看不清，没关系，就让心把自己聆听。对于未来我们有太多的希望，关于以后总是看不到的方向，不知道迷茫，像一只沉默的羔羊，半夜不睡，只是对着天花板在望，那里没有答案，带着自己还要继续找，没有穿过南墙，所以自己还要继续跑。别给自己添加无谓的烦恼，解散的 Let me know。 总是要一个小小的目标，不是他们想要，不是他们想要，我们就要一个讨好。 I wanna, he wanna, she wanna, who wanna, they wanna, I wanna, who wanna。 我就这样追着太阳直到天黑，总是找不到自己一个合适的方位，就想和梦想谈场恋爱，可他有太多人爱，我只好站在门外排队等待。于是我遇到那颗住在镜子里的你，你说你和我一样，从热血到现在有些彷徨，你和我一样有太多不可能的向往，背负在自己的肩膀，看你特别的光，特别紧张，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像我一样有个梦想，是我站在更大的舞台之上，然后开始发光发亮，就能朝着顶点飞。我们造飞机，造飞机，什么时候可以起飞，和我的 homie 一起 ZP1 ZP1 等着干票大的 Mary One Mary One， 丢开了自卑，鱼和熊掌全都要，然后路上乱飞的小狗开始都逃跑。 Be myself， 你 是否决定做自己，别想那么多的大道理，也许未来总是看不清，没关系，就让心把自己聆听。对于未来我们有太多的期望，关于以后总是看不到的方向，不知道迷茫，像一只沉默的羔羊，半夜不睡，只是对着天花板在望，那里没有答案，带着自己还要继续找，没有穿过南墙，所以自己还要继续跑。别给自己添加无谓的烦恼，解散的 Let me know。 总是要一个小小的目标，不是他们想要，不是他们想要，我们就要一个讨好。 I wanna, he wanna, she wanna, who wanna, they wanna, I wanna, who wanna, I don't care。 不随波逐流，不参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